无底深潭啊！ 潭， 我哋谂住扮深马施真嘅无底深潭啊！咁样谂住， 唔系话深潭，请多多支持。 深潭你啊，真系好多潭啦！你又唔知咧，今日捉我过嚟坐嘅，话俾你听，我啱啱好翻晒，完全把声，你睇几靓啊！跟住你啊，又多潭又剩， 鬼叫你个名改叫无底深潭咩？真系应晒啊！ 深潭， 啲潭到而家都仲未啊，清晒啊，真系大镬啊！ 你今日专登即系将我哋嘉宾摆咗喺你嘅对面，系咩意思咧？ 因为我觉得咁样嘅画面靓啲，因为佢嗰个光头咧好鬼靓，啱啱好上面有只手啊，见唔见啊？神之手 揸住佢嘅手，揸住个头， 系啦，嗱，大家系咪话即系我真系好有艺术天分？真的很漂亮，他坐在那裡， 多謝花家姐讚賞。 這位 阿花姐現在讚賞的 bad job 就不是 讚賞，弊家伙 你知不知道我們平時嘉賓聽眾就會說，為什麼嘉賓這麼小聲， 這個嘉賓不會啦，中氣十足， 應該不怕， 有夠正氣， 但剛才也提一提他盡量對回個麥克 風。好啊好啊，沒問題， 我們叫你做你網上的名字好嗎？ 冇问题啊！ 阿马后炮， 马后炮，你系最多噶啦，马后炮就。 其实点解你叫马后炮咧？ 系咯， 系咪你嘅性格嚟？ 系咪你嘅作风嚟咧？ 其实 网名， 我话中意即系马后炮， 事后 事后先知， 事后孔明嗰啲。 事后孔明 哦，原来系咁嘅，咁几好，自嘲。 咁都 OK 嘅。 系咯，起码即系知道自己缺点喺边咁样。系好似我哋呢啲成日咁。即系中意炫耀或者肥骚嗰啲就 我啲我唔知几谦，我出名谦虚啊！你都唔明啊，真系。 好啦，我哋介绍下马后炮先。咁因为咧，佢今日同我哋咧就会讲下佢咧一啲行内嘅秘闻嘅。 咩行先？ 咁但系一望佢个样子，似唔似呢一个行业嘅咧？其实 似，我又觉得唔似喎。如果你问我，就觉得唔似嘅。 似咩嘢咧？似做摔角嗰啲咁啊？ 唔系嘅，但系如果你问我，就唔觉得佢似佢今日讲个行业咯。 系 系。 的士司機， 的士司機，咁 坐得多咁肥啊？ 唔係，但係而家的士咧呢、這個行業咧咁啱先啊，揾到馬後炮就好啦。因為咧近期咧或者近年啦，依一兩年最近就話要加價啦，係嘛？又話要暫停嗰陣時唔該又啊加多少少啊，依樣嗰樣，咁啊即係爭論啦。咁但係如果依個成個世界咧就受到一啲新嘅。即係嘅交通運輸嘅或者嘅方法啊，或者一啲車係影響咗而家即係的士嗰方面嗰個嘅 生計， 或者係影響個影響力喎。即係而家即係喺度又爭拗，甚至咧唔係香港添啊，國內仲有幾次係淨係互相好似幾乎毆鬥咁滯嘅，淨係圍啊又話成啊，跟住差人拉人咧，又跟住又幾乎開拖咁樣嘅，淨係 啊競爭好激烈啊。咁但係呢一個行業裡面咧，即係其實好多。古仔聽嘅，因為的士司機咧每日都會見到唔同人噶嘛。 你中唔中意同的士司機傾偈嘅？其實我想問下你。 我話我睇下我精神狀態咯，同埋咧睇下嗰人好唔好傾啦。有啲咧即係喺度咦人問煩到死，又唔講嘢又唔動聽啦、又喺度即係好多怨言啊嗰啲，咁我就會覺得佢好煩。 唔係，我好中意 想去收聲。 我好中意同的士司機傾偈 嘅。其實我哋啲形象係相對係差啲嘅，因為有好多咧都係。做咧，佢係為咗條數去做，所以嚟講咧，好多嘢都向住嗰個dollar去睇。 dollar睇 嚇，所以嚟講佢啲形象 向dollar去睇。但係我又覺得咧，其實某程度上我自己搭的士嘅時間，或者經常無論喺國內好香港好咧，我覺得都好多好傾嘅。 係啊， 即係可能我又好傾啦，佢又好傾啦。咁同埋我就覺得點解要成日同啲司機傾偈咧？我因為覺得佢哋見嘅嘢、見嘅人咧，甚至比我哋更多。即係我哋雖然就話哇，成日做節目又話見呢個見嗰個。但始終他們沒得選，有錢的有錢，沒錢的沒錢，古靈精怪古靈精怪，傻傻奸奸又有傻奸奸，什麼人都有。所謂還有他們，我有一件事覺得是，如果你想問香港的經濟好與好，你不用問沈大師雖然沈大師是我朋友但我不用問沈大師，你問我的士司機就知道，是吧？ 哦，那見仁見智啦，因為很多香港經濟來說，很多都在的士都反映了，例如股票好嗰陣時候就多人搭，經濟弱嗰陣時咧就當然少人搭。但係不過咁，而家可能仲有一啲第二啲程式嘅 新派嘅 營運模式咧，就令到我哋啊就生意少咗。咁呢樣咧都係好嘅，因為我哋呢種模式咧已經係可以話佢幾廿年已經係有少少勾，但係某一啲咧就淨係顧住既得利益，淨係顧住。啊，點樣點樣？其實嗰陣時掛住收租啊，點樣推高個牌啊，就令到 繼續繼續繼續 咁啊，推高個牌啊，咁啊就令到就係掛住收租賺嗰個利益，就冇顧到市面需要啲乜嘢，即係令到每一次咧，依家咧乘客同司機咧永遠都有落差。但係不過咁，佢哋而家個牌咧都係推得唔起嘅，都係會跌嘅，因為點解咧？而家咧我哋依段時間嘅人咧已經唔可以話供得到一部的士啦，因為已經曾經上到700,000，而家500,000，啱啱先上到600,000啦。 咪咯，離曬譜嘅啫。 咁你就算你攞100,000首期，供500,000、250,000、10,000一個月，咁一個月都過20,000， 封死嘅真 係。所以嚟講咧，買得起嘅人咧，都係我哋多數都係國內投資者啦。咁而家咧就即係哎呀，講咗少政治唔記得咩？嗱，因為咧就上面打貪嚟講咧，令到而家少人咗落嚟買咧，咁所以嚟講咧，佢哋車行 hold 住喺啲車喺度咧，成日咧，因為我哋而家個營業額減咧，正常你要減租，你減租咧就會令到佢個按揭同個租金掛鈎，佢一減租咧，咁個牌價就會落，就永遠咧都揾個方法去頂住份租。 牌價落咪即係好似類似負資產咁嘅狀況咯。 係啊，所以嚟講嘅話。佢所以嚟講又想話收翻起咁成租，所以你話而家點解啊？今日啦，今日我聽到個節目，阿謝志峰講，佢係話點解而家啲車坐親都係咁舊嘅咧？咁佢其實一樣嘢，舊車就平啲租，新車就貴啲租。咁佢舊車咧，咁大家個標價一樣嘅喎，咁爭50蚊租喎，即係你今日你坐架2個月車。貴我嗰架12年車50蚊租，但個標價一樣噶，咁好多成本效益嚟講，咁啊變咗個個嗰啲新車冇人租，咁車行就變咗好頭痛，所以唔肯換啦。但係有陣時個牌都嗱，我最近上過國內啊，見到佢有啲啊喺珠海嘅嗰啲叫做英倫的士，13蚊起標就靚啲嘅，普通的士係10蚊起標起啲，我覺得應該係嘅喎，因為你坐得架靚車，就當然就會收得貴啲啦。但係一樣嘢就話，而家你 U 即係成日講 講 Uber 即係嗰個 Uber 咧，其實佢因為佢有好多款型式車啦，一家大細七人車都有。咁令到嚟講話，有多人都中意嗌佢嚟啦。但我哋咧由5人車變咗4人車。咁其實個車學院一樣，咁變咗有陣時咧，形成咗我哋話即係變相光明正大咁嘅揀客啦。有陣時上多個。近咪話，唔好意思，我4人車，哇上少個，即係到時去得遠嘅咪同你搏咯，咁咪變咗。 嗱都話噶啦，的士司機幾咁知識豐富啊，不如你唔好叫馬後炮啦，叫自動波啦。 係啦， 睇下我哋一講一個 自動波已經講曬，而家呢個的士行業嘅前景同埋啊嘅憂慮啊或者個狀況啦， 係啦，已經了解曬啦，成個環境。 咁你幾時開始成為的士司機嘅？其實 係都成21年前噶啦，1995年因為佢哋而家你考到個牌之後咧，考咗普通私家車牌咧，3年後你就可以考， 係 咁樣咯。 1995年就開始揸的士，咁之前咧係做咩嘅？ 之前其實我一路有份工作緊嘅，咁我以前就做麻雀館嘅，咁有陣時考個的士牌嚟係我哋啊旁身啊，或者有陣時咧我住嗰個地區咧就要。揸翻架的士翻去用，翻屋企嘅咁。 聽聞你住到老年咁遠嘅 喎。哦，唔係好遠啫，喺啲邊境。 三頭角之。 啊，因為嗰陣時候有宵禁㗎，好過癮㗎，過咗12點又唔翻屋企㗎，有啲翻唔到屋企又喺出邊瞓，或者係你要有張宵禁紙咁翻屋企咧，就要坐的士嘅。 所以你就順便不如 揸的士 啊，唔好蝕啦。 坐不如我自己揸好過啦。 係咪真係咁啊？ 其實因為。我屋企人買一部，咁有陣時佢擺咗出邊，咁我收工，因為我嗰陣時 屋企人買咗部的士啊， 嗰陣時好平嘅咋，嗰陣時 平嘅啫， 幾百萬啫嘛， 嗰陣時你知唔知啊？70幾年嗰陣時咧，即係屋企人買咧，我因為嗰啲新界的士噶嘛，佢唔使啊，佢哋抽1,000蚊底標850部，你肯落標就中噶啦， 哦， 第一代。 都要有先 得1蚊標嗰陣時，係啊，咁嗰陣時講，咁佢擺得架車喺出邊，咁我因為我嗰陣時翻麻雀館收12點噶啦嘛，我翻得入粉嶺都已經1:00噶啦，咁我咪攞翻架車翻去咯，已經過咗宵禁時間，有一日就 call 的士翻去， 因為以前 call 的士咧冇而家咁先進，攞一個電話黏黏咁冇。 係啊， 咁啊要 好麻煩，要經台啊嗰陣時候。係 啊，嗰陣時要嗰啲的士台啊，唔知你哋有冇？ 我知要打電話上去，跟住佢就 call。有冇車喺邊度？邊個上喺邊度？加幾多少錢 ？N 年前嘅事啦，已經。 哦，咁你加錢 有 N 年前啦， 就你啊一個叫做供求問題啊。 係啊 ，N 年前啦。 咁你有求過於供，係咪求過於供嗰啲嘅？ 你講到供求呢啲咁複雜，但係喂，但係你而家意思即係話你嗰陣時揸的士就係揸屋企嘅的士係咪啊？就 嗰、 是、 陣時嗱，屋企嗰份咧就我嚟兼職揸下啫。 我有兼職。 咁啊，得閒先揸啫嘛，因為嗰陣時翻麻雀館咧。以前我哋翻咧就翻四日放一日，咁而家嘅麻雀館工咧就翻三日放一日。 係，即係你放假嗰日就揸屋企嘅部的士，即 係得閒有興趣咪揸咯。因為嗰架車我屋企人揸緊噶嘛。 咁後屘點樣又變咗全職咧？ 後屘全職嗱，當你冇嘢做嗰陣時，咁你有個的士牌，你唔使揾工噶，最緊要你有按金去揸咁就得噶啦。咁有陣時咧，我哋而家有陣時熟咗咧，有啲好似阿花家姐咁，你買咗部嘅，大家拍膊頭，唔使俾按金都得，撞咗先至計數，咁亦都 OK。但係而家好多車行咧都唔會噶啦，都收咗你錢先嘅。 喂，但係聽聞好多人咧就係揾唔到嘢做啊，或者係甚至乎聽過啦，我哋啲案件都有講啦，即係話啱啱放監出嚟啊，冇嘢做 揸的士啊， 就揸的士啊，嚇或者係即係即係總之又有啲案底啊，咁啊即係又揾唔到工啊，咁啊走去揸的士，會唔會你自己都會即係接觸到 英雄本色都係咁啦，豪哥都係 接觸到啲同行，有啲都比較龍蛇混雜嘅感覺嘅，會唔會有？ 係咯， 其實我識好多朋友咧，好多行業都有嘅，你頭先講嗰啲咧都有，咁亦都有一啲咧即係好文質彬彬嘅，即係例如而家有啲教師啊。咁原來而家啲教師咧好得意嘅，簽唔到啲長約咧，咁佢哋咧就人工仲好似仲差過掃地嗰、那個，咁咧就變咗喂，咁佢要因為佢揾唔到啲兼職教嘢咧，就出嚟揸啦。咁我當時最多咧就係消防員。花日 啊，系啊，系 啊，系喎，哇，但系都好辛苦啊。 嗱呢個我就知啊，因為我都識有啲朋友做消防員咧，最多係做咩咧？一系就揸的士，一系就做裝修，即系一翻一日放兩日，咁嗰兩日就冇嘢做啊嘛。 系啊， 喂，咁我梗系揾下水啦，咁啊幾好揾嘅喎，咁又一系裝修，一系揸的士咯。 其實幾好嘅，即係始終有一個行業咧，好似係包底咁啊。即係你點樣揾唔到嘢做，即係你只要肯捱咧，都可以入到行先啦，起碼。 都話豪哥都去得咯，係咪先坐完監出嚟都去得咯？係 啦，即係你肯唔肯咧？因為有好多人啦，我聽翻嚟啦，就話揸的士其實基本上咧就超辛苦啦，因為你十幾個鐘都骨喺個車度，咁有啲就搞到有呢個叫乜嘢靜脈曲張啊， 即係咪同埋好似嗰啲咩廉價機艙症候群嗰啲咯， 同埋 坐得多條腰， 同埋生痔瘡啊咁啊， 仲有嗰個叫咩啊？ 會 嘅腎石啊， 係啊係啊係嗰啲 啊，腎石呢一啲咧就因為個司機咧就唔肯去廁所，同埋唔肯去飲水啊，因為你咧人咧會我聽聞啫，因為我唔係話對健康呢啲即係醫療咁熟啦。咁你飲多啲水，就一定變咗多啲去廁所。咁有好多司機唔肯去飲水，佢變咗唔肯去廁所，就形成咗。 但係呢個都幾難㗎，因為譬如嗱，舉個例，而家我作為花姐，我落咗，跟住你上車嗰支旗，咁我點去廁所啊？係 啦。 咁我下一支旗你落車。可能咁啱又有人上，或者甚至嗰個地方舉個例去到中環，咁你點停啊？ 不如直接問下貓 啊， 有冇去廁所嘅困難咧？ 就唔知點解咧，永遠都係一個急啦，人有三急，一個肚餓咧就特別好嚇嘅喎。 係啊， 一去咗就冇噶啦。咁通常咧，我就通常去咗某一啲地方咧有廁所咧，我都一定會去咗先。 係 嚇，咁 唔急都去咗先啊，幾滴都好。 係啦，幾滴都滴幾滴先。係啊， 唔係 擠幾滴 咁啊，會好啲咯，因為始終。你不去的話，因為有很多咧，好多喺架車度食嘢啊，有一啲仲講埋衰啲，攞埋個樽喺上面方便。哇！咁有啲乘客會唔會成陣 味？ 佢都得嘅喎，啊！真係，係啊，有好多嘅都。 其實好難喎，但係肥叔你諗下嗰個 唔係難咩啫？嗱，好簡單啫嘛，你坐喺度，跟住唔係咁，你坐咗個司位，咁我當冇人啦，即係我已經啱啱之期咁，但係附近咦？停埋一邊，咪我啲咪咁樣咯， 即係行出去啊！ 咩行出去就坐喺個司機位度咯，有幾難啊？ 有幾難啊？咪攞支嘢出嚟， 一個搞嘢，一個小便，我覺得 冇問題啊，冇問題喎、啊。 好多道喺公路都有。 唔係你開大就開大就咩？係啊，公路我聽過， 公路成日見到好多。 咁有啲直情係唔係都落車嘅，直情就係停喺公路或者停埋一邊，真係起落車咪行去咗邊屙咯。 草叢啊嘛， 冇乜問題啊，喺條天橋屙咯，冇嘢噶，有乜問題啊？咁我反而覺得啲屙呢啲即係。少又唔係問題嘅，你話大梗有問題啦。 問下馬後炮先嗱，你話即係大小二便好似冇乜困難啦。食嘢咧，食嘢會唔會即係嗱？我見你而家身形都比較健碩喎，會唔會以前咧即係未揸的士之前，會唔會係瘦啲，或者即係因為成日坐喺個車度，所以搞到會比較容易積聚咗啲脂肪去咯？ 其實咧，我一向都係咁肥噶啦。係咁揸的士之後咧，個頭咧就光咗。 因為 嗱，其實咧點解咧？因為我哋 做廚師就話啫，廚師就話光頭啫會。 廿年前入行嗰陣時咧，咁阿花家姐你出咗世嘅啦，應該 係咩？ 佢好大噶啦，佢唔好大。 點解睇你個樣似廿二到嘅啫？ 係係咪去攞個飯盒食？ 你六十後，六十後嚟嘅。 係咩？哎呀，成日講咗俾 唔好理佢啊！我應該會鞭打佢。 咁咧，我哋嗰陣時咧，應機咪頭先同佢講過咧。咁啊，用靠的士台嘅，咁我靠的士台，咁鬥嗌嗰陣時咧，咁你除咗部個 number 要響啦，即係例如你孖九 E D 啊，我舊時用個三 B 啊，或者係有啲24/24呢啲咁，我哋鬥嗌咧，咁我哋想易中到機咧，就會加強嗰個 amplify 上到去2200W，咁咧又喺個車尾度咧推個200W嘅電池， 我唔明佢點樣推大啲又會點 嗱？佢推佢啲，你把聲咪大啲，冚過曬咯。嗱好似你啊，係咁嗌孖九啊，我啊係咁嗌三 B， 佢係咁嗌廿四。 哇！嗰人咪好嘈，聽到喎。 耍 B 耍 B， 咁個台姐咪聽咯，聽到邊個咪俾你，咁亦都會有啲。 殘忍啊！ 係啊，咁有啲咧就會話都會私相授受嘅，有啲同邊個老友嘅，例如你呢度九啊九啊咁啊，加孖九聽到就俾你啦咁。但有陣時我哋要 pass 聲大過佢咧，用。擴大個 amplifier 咧，當個200W 嘅電池好大個喺車尾度啊！唔好意思，咁咧就 大聲、啊。 咁嗰啲電波咧就喺你嘅頭殼頂度上咧，形成到嗰啲， 所以嗰啲 形成 咧，所以嗰啲頭髮咪全部咁咯， 係啊， 跟住就甩咯。我真係好難接受，係因為咁嘅原因喎。 係啊，嗰陣時而家咧唔使啦，而家已經用 Apps 啊，用電話啊，所以嗰啲的士台都將近式微行業幾間 combine 埋一齊噶啦。講起依啲應機咧。我當年有一個笑話好過癮嘅，即係咧聽到，即係而家唔知仲好唔好笑啊！俾人笑足幾個月嘅，咁我哋 我笑定先啊！ 咁我哋大家應機啊！咁我當時咧，我記得就喺西貢，我唔記得邊度，咁應中一支機就去舊機場嘅，咁啊好開心啦！因為西貢有得出，因為西貢咧佢多數嗰啲住啲顯客啲人咧， 係啊， 就係 call 車噶嘛，係 啦， 咁啊一去到佢好多行李喎，咁我咧永遠我都係會幫人上嘅，因為點解咧？我諗住。同佢執好啲啊，唔好跌咗啊，或者跌咗你嗰啲貴重嘢，我都唔知點賠俾你啊，或者係剩啊，咁大家唔開心唔好啦。咁我有我想啦，咁佢好多又要執埋喺個車籠裏邊啦。咁執下咧，因為我知佢機場啊嘛。咁執完之後咧，咁我開車啦。咁點知咧，原來乘客仲未上車嘅喎。 咁你幾時發現到咧？ 咁揸緊嗰陣時咧，咁我電台 call 啦，咁我 call 3B 3B，咁啊，係喺度。咁跟住啊，你喺邊度啊？我而家车紧我下机场啦。佢话系咩？喂，但系嗰个客话未上车喎。啊系咩？咁我啊系，因为啲行李遮住咗。佢话咁 系咪尸体嚟噶？啲行李里面 系咯。 咁啊唔知喎。 运尸啊，揾你。 咁咧，咁跟住咧，咁啊知啦。咁我转头去车翻佢啦。咁咧，我哋嗰阵时嗰啲电台咧，其实就唔系好多嘅，好多都认得嘅。点解咧？ 系咯，啲声或者啲 number 认得噶啦，即系 啲台姐都好叻噶。 系啦系啦系啦。 你嗰时应唔到 order 咧，输咗讲粗口闹你咧，嗰啲台姐咧有阵时忍唔住惊闹啫。九啊九，你尊重下自己，唔好再讲粗口啦。咁系啦， 尊重下自己。 佢认得你把声噶。 认得嘅。 我讲粗口唔代表我冇礼貌咁样 咧。系、咁呢啲有阵时你要用反频先听到啦。咁咧。我哋跟住佢 call 咗啦，咁啊， 再翻去接翻去系嘛？ 接翻去之後咧，因為咧我哋以前咧買賣冇咁多嘅，因為牌價冇咁高咧，即係根本你揸邊部，你阿花家姐你係九啊九，咁我認得你，可能你係24，我又認得你，咁咧就一路咧人哋見到你咧就喺度嘅嘅笑，咁嘅嘅笑，嚇都唔識。 令我想起咧，逃學威龍啊，跟住阿周星馳咪攞曬啲軍火，成架車，喂，好嘢，上車就 我都未上車咁樣，就萬達嗰只就嗰下咯。我 嗰陣時真係經驗唔夠咧，而家咧經驗夠咧，一上車就問佢：阿小姐，請問喺邊度？咁佢唔應咧，即係未上車啦。 咦？可能佢 係啊，咁可能佢又會望下 嘅。佢未上車，但係佢話先生。 哦，咁冇問題，睇清楚先啦。 我喺個行李夾裡面啊。 啊，唔係話，等我睇睇先。 不過雖然你啊為咗生計搞到咧。变咗光头啦，但系我觉得咧，你光头得嚟几鬼型， 同埋好嘛，十个光头九个富啊，有一样嘢啊嘛， 几识擦鞋， 我第十个啫。 不过唔系啊，如果上个的士遇到阿马后炮，咁我话都唔想落车啊，咁好听讲嘢系嘛， 咁啱啫。 咁啊，大家都唔好落车啦，继续啊，登上我哋今晚呢一架列车啊，我哋依家的士啊，无底深潭嘅的士啊，咁啊，下一 part 翻嚟继续揾阿马后炮讲下呢个的士秘闻。 就企喺現場啦，其實當時揾到啲乜嘢嘅，佢懷疑係處理個屍體嘅工具啦，真係啫。阿王 Sir， 你有冇見過一個碎屍案有咁多工具嘅咧？ 佢就幾乎乜嘢買齊㗎啦， 乜嘢都買齊喎，真係係咪啊？因為好多人唔知道成個究竟佢點樣處理啊個屍體啊，咁我哋望一望先。 啊，咁啊攞空氣清新劑嗰啲啦，咁啊香味劑啊，噴啲殘肢啦，跟住咧就用保鮮紙。 你 就包，哇！咁你要包到冚喎，你要包到冚啲血水啊，啲嘢唔好漏出嚟，就係要包好多層，包多層噶嘛。 然之後咧，就再擁啲泥啊，同埋啲沙。 勁多餘咯，其實十樣嘢，即係包完十樣嘢之後，然後一中咁啊就甩嘅，你已經。 咁根本係當時個心好慌咯。 收埋李小龍個腦，究竟點樣研究咧？ 咁啊，第一眼望落去咧，呢個腦咧其實係一嚿海綿咁樣嘅。研究完之後咧，切埋片啊，或者驗咗之後咧。咁咧就係發現咧呢個腦咧係一個係瘋牛症嘅患者嘅腦嚟嘅，其中有一個在座嘅法醫咧就是香港法醫嚟嘅。咁而且嚟講，即係當你法醫知道嗰個腦係李小龍嘅腦，而佢患咗瘋牛症咧，佢就覺得好奇怪。從即係李小龍朋友得到嘅消息咧，原來李小龍好中意飲牛血嘅。 哦， 我今晚嗰個題咧就叫做。靈遊夜場啊！ 咁喺大圍有間都叫做幾老牌嘅酒吧嘅， 而家仲喺邊度？ 而家唔喺度噶啦。 叫咩名啊？記唔記得？ 火車頭。我哋每日收工咧，都會擺幾支益力多同埋一排金沙喺度。我覺得嗰度係嗰間場嗰度個角仔係通道嚟嘅。 通去邊度？ 啊， 通去邊 界通道咯？我唔知道通去邊度喎。 直接通去靈界，你覺得？ 啊，我覺得係佢啲嘢，佢夜晚黑會嚟開 party 嘅喎，即係收咗工。 即係嗰度。 四點後佢會嚟開 party。直頭有夥計，即係話譬如漏咗嘢啊。 翻轉頭攞。 翻轉頭開鎖匙，爆曬音樂。 會唔會你校咗時間？ 外面聽唔到㗎，你入到去就好嘈啊。 www.radio99.tv 一網打盡十點半時段。暗黑组合无夜无知$269三个月花家姐肥苏鬼故王艾月力晚晚陪住你 肥叔，我想我都是要转行的。刚才我听啊，偷听到啊马后炮讲咧，收入不菲原来， 唔系不菲，唔系咁行行都有。 高人工我而家发觉，我咁样死做难做都系得咁少。 诶，咁你揸的 士咁多， 你揸的士可能仲赶客啊？ 唔系，你系 CEO 嚟噶，应该唔错噶。 唉，此言差矣，此言差矣。唉，呢啲系表面嘅风光啊！哎呀，真系。不过唔得啊，我老痴嚟噶。 系啊，路痴揸乜鬼的士啊！ 你知唔知我讲嘅嘢俾你听啊？我阿妈几侮辱我，因为我所有兄弟姐妹咧全部都有车牌，咁啊得我冇啦。咁我妈就话啦：你咪考啊！你考咗我都唔会坐你嘅车，话你听咁啊。 我呢个事实啦，好明显。 咁你应该考俾佢睇啊嘛。 唔系啊，考冇用啊！ 我谂住今年就要挑战呢一件事。 去路痴，第二，总之去练车啊，去什么啊， 叫人即刻嗰區嗰啲親民好友疏散，仇人叫佢去嗰區啦，仇人叫佢嗰區，花姐隨時會撞埋佢嘅，又唔記得踩壁力啊，踩壁力踩油門落壁力啊，乜都有噶佢呢啲。 跟住咧揸的士攞啲資料出嚟睇下， 系咯， 温下書先。 跟住唔係跟住佢咁樣一路睇架車仲行緊咦乜？原來我冇揸太盤嘅咩？咁樣嗰陣時係咪啊？發現到啊嘛。 跟住踩咗個嗰啲咩？踩咗油門， 唉， 踩壁力踩油門， 踩壁力當油門咁咯。 其實而家好易揸噶啦， 踩油門 當 壁 力波噶啦。因為我當初入行嗰陣時揸棍波添嘅。 唔係啊，佢應該啱差嗰啲啊，歐洲而家最新嗰只啊，坐喺度咁樣嗰啲啊，咁樣就可以架車自己行嗰啲咧。喂、哎、，hello 你好啊，喂、哎，聽東東東頭聽唔聽啊？咁樣嗰啲咧，根本踩盤都唔使，自己導航入咗自己架車行嗰啲啊。 算啦， 淨係識收錢。 係啦、啊，嗰啲咯。 我啊坐呢個咩踩單車啊，都會發生意外嘅不斷咁，所以都係唔好啦，唔好累人啦。 唔會嘅，慢慢學啦，好多嘢。你俾啲心機去諗下點樣去做，或者係會有人係冇人肯教下你啊？俾多啲時間， 你學下人啦，睇人 俾多啲時間， 幾肯俾機喎？呢啲弱勢人士， 呢幾廿年呢啲咁嘅弱智人士啲咁樣， 唔好歧視我。 嗰啲弱勢人士嗰啲都仲有得教你，嗰啲真係冇得教噶啦。 你話時話而家多唔多女人入行啊？都好少見女飛車手啊。 有嗱，我當年拍過一個組更咧，係女司機嚟嘅，十幾年前二千年噶啦。咁佢嗰啲多數都係師奶嚟嘅。 但而家有冇多咗？ 多就多過舊時啦。而家因為我哋嗰陣時都已經少啦。 係、哦、 但始終都冇乜少女揸的士。 佢冇啦，唔係我好細個咧，嗰時我媽有個朋友咧就係揸的士嘅，但係佢係一個 tom boy 嚟嘅，即係好即係我唔嗱，我估計佢係兩嘢。第一，佢本身都係真係一個 tom boy。第二，因為 男性化啲啊， 男性化淨一睇啊， 性格啊， 同埋第二咧，可能一個行業影響到佢啊，哇爛口到啊，一嚟都咁樣即係講起，即係未講你個名已經講，哇喂點啊咁啊， 問候你阿媽 啦，咁樣嗰啲咧，哇好犀利，同埋成日同我媽打麻雀噶嘛，又煙又酒又爛口， 基本上都男人嚟啊，除咗個生殖器官之外，咁啊馬後炮咧，你接觸到嘅女的士司機，除咗你頭先話私狗啦，仲有啲咩特色咧？佢哋 特色啊，都冇。冇乜噶，有佢多嗱，其實好多樣嘢嘅，即係你唔知有冇聽過話，喂，世時唔讀書，大時做運輸，即係可能學歷就唔係我太好嘅，就會做呢一樣咯。因為 有冇啲向往，即係中意呢份工啊？咁樣走嚟揸的士啊？ 嗱，我當初考到牌咧，就真係會有嘅，曾經做過特更揸24小時嘅，因為我哋當年嗰啲新界的士咧。都係好多人都係揸24小時嘅，攞住架車，得閒又車下去買餸啊，得閒啊踢下波啊咁樣。因為而家個車租已經貴啊，或者直租啊，所以都拆咗出去。 反正 係啊，而家就反而會拆咗兩間出去。所以嚟講嘅話，二來揸的士，你考到個牌，出嚟做咧，其實咧考牌同你真正去做咧，都已經係兩回事噶啦。但係因為咧個收入咧。是令到、可以維持到啦。咁好有幾級嘅，有好好亦都有，有好差嘅亦都有。咁你想聽好好定好差、 我正想問你啦。因為而家咧近年即係嗰個的士即係司機嗰個都複雜咗啊，即係嗰個唔同嘅嗱，我哋見過啦，定你又答好多啦，你一定答得多我。有啲就普通嘅一個司機啦，黃框框喎，揸去邊度啦咁樣。有啲咧就係、是、會有一堆電話在這裡就聽收 order 啦，收 order 有些甚至我見到有些哇五六成個電視機咁成十個八個電話喺度撳嚟撳去撳嚟撳去呢度喂唔好意思啊我哋唔好意思咁跟住又跟住乜咁即係咁又報喂去邊度去邊度天水圍乜咁跟住咁樣喎係咪咁嘅分別咧而家係 依樣當然啦嗱你首先你想聽最好收入定最唔好收入嘅 最合唔好先啦，梗係唔好先啦。 嗱，我哋都係中，我哋真係憎人富貴厭 最唔好收入咧，即係乜嘢電話都冇啦，即係有客啊做啦，有客啊做，咁啊去到邊度去排啦，咁嗰啲咧就真係政府所講嘅， 即係戇誇誇嗰啲啦， 13-14元個月嗰啲咁樣啦，即係你哋。群共線嗰扎咁樣咯， 13-14元的意思係日日每個禮拜停， 其實就每個禮拜休一日啦。咁正常就26日去計嘅。 咁一日揸幾多鐘啊？10個鐘啊？ 嗱，正常咧就12個鐘對數嘅，但係因為而家嚟講咧，夜更會攞大早更一個鐘嘅。點解咧？因為咧日更就正常性生活啊，唔係 正常性生活咪啱咯，啱啊係喎，係正常性生活喎。 系咯， 点啊？夜 晚夜晚咧，就多数啲人就唔系好中意嘅，但系一日间咧，永远做嘅数咧都系咁多嘅，因为塞车。 系 你好好运咧，都做多百几蚊嘅啫，但系夜间咧就变咗有得搏。咁所以嚟讲咧， 长途啲啊。 而夜间咧就变咗你要人渣咧，咁有阵时咧会攞大咗早加个钟咁样，正常就对嘅，但系多数夜间攞大早加个钟嘅。 但系问题系夜间点解我唔系我？如果俾我拣都拣夜间啦，塞车少嘛。 睇下你咩心态啦， 即 系 身体唔好嘛。 你年青嘅好想话搵多啲嘅冇问题噶，系咯揸嘢。但系我想好稳定收入嘅，夜晚又要陪下老婆食饭，陪下仔女嘅。 有交际生活嘅， 咁就当然系做 有性生活嘅， 系啦， 正常性生活。 咪咯，日头唔同你拣。 唔系，其实头先咧，阿马后炮讲少咗嘢。嗰啲司機如果想有正常性生活嘅咧，就揸早更；如果唔正常性生活，就係夜更咁樣。 好鬼幽默，所以我 係啦。 唔係咁再講下，再上一級啦，再上一級咧，就好似我咁咧，我而家已經係轉做替工嘅啦。 係 咁替工，但係我都放幾部電話嘅。點解放幾部電話？ 收我打 一部電係啊，一部電話咧就解開兩邊。咁咧，我已經係坐二線。即係例如嗰啲請電話做唔切放嘅 Apps 啊，或者你啲乘客啊 call 啲Hong Kong Taxi 啊，或者飛的咁有啲乘客 call， 咁我哋撳咗去做 order 嗰啲人士咧，就需要有啲正價嘅，咁有啲需要折頭，咁你都要將心比心啊，人哋揾得你，你冇啲甜頭，人哋做咩要等你兩個字咧？咁除非同你有感情啦，咁我以前曾經車過。執翻啲嘢俾佢，佢每一次 call 的士都打個電話俾我。 咦，你有冇聽我哋東頭啊？之前係咁，我哋講啲嚇的士司機嗰啲業員喎。 係咩？ 係啊，咪再去， 我都想聽下喎。 咪再去，佢俾翻269去聽啦。 冇問題。 啊，轉頭我哋有同事同你做手續嘅，交。 係咪就 話價錢好合理㗎？ 佢話個的士司機就係同個女乘客發生咗關係，跟住後屘又仲要鋸埋人哋掉咗落海咁咯。 呢個好似林國雲喎。 唔系，咁林国云严重好多。 佢有啲咧真系好嘢嘅，揸车去沟女咧好叻嘅，沟十个中五个嘅。但系咧我呢啲就唔得。 啊，你呢 part 留翻，我 系 要再 等晏少少再讲 呢 啲，系呢 啲 好 听。头先我哋唔好断咗先，讲到咩？ 讲到价钱嘅问题，收入问题。 钱嘅问题咧，咁我而家做替工咧，就可以话我中意开嗰日就开，唔开嗰日就唔开啦。但系不过咁，有啲旺嘅日子。點解長工佢就揸住禮拜五、禮拜六咧？因為禮拜五、禮拜六最好做啊嘛。 係。 咁我哋替工咧就多數都冇噶啦。咁除非我而家係識到個行開到啦。咁我時間自由，中意去旅行又得。咁我哋依啲咧，即係好似我開二十日到咧，都係上到22,000-23,000。 嗯。 二十日，咁如果正常替工做26日嘅，咁都已經接近30,000啦。 都唔錯喎，二十日啫喎，翻。 我舅父都而家。 咁啊，梗係唔夠你多啦！ 近啲年，近啲早年紀開始做，即係都揸的士。咁佢又係嘅，即係佢哋都話，其實就佢老細好鬼好，因為其實而家佢話某程度上有啲時間係唔夠，佢哋啲車唔夠人揸嘅。跟住佢就話好鬼好啊，老細成日又請我哋食生果，又果攤多生。佢話：哎呀，幫下手啦！今日好旺咩？唔好放啦，你揸啦，即係幫佢揸埋。即 係佢添啊！ 唔係因為佢話，好似阿茂柏話齋。佢擺到又係擺咗喺度冇收入嘅架車，咁你咪因為我舅父都好交代同埋好嘅，咁再者就係佢肯做，咁佢咪話喂，我最多 即係平啲租， 平啲租係。 係啦，我做替工咧，就二來咧就平過正間20-30嘅。 哦，原來 咁都係一個錢嘅問題啊，一個成本嘅問題啦。咁再降上一級咧，就係話專係聽電話收 order 噶啦，即係佢咧就有一樣著數嘅咧，佢係主場。主場我一聽個電話，我就可以去揀啊嘛。 即係佢掂嗰啲就自己嚼。 當然啦，咁我以前都曾經聽過電話嘅。咁我聽電話咧，我咧永遠咧，我就會揀啲就手啲嘅。 係。 咁咧， 即係唔理好周嘴嘅就手。 係啊，因為咧，一來個乘客唔使咁耐啦，二來接咗之後，咁你要維護，因為始終自己啲客就會諗，喂，你要我等咁耐。咁我下次都唔揾你啦。 因為尤其是係你而家呢類咧，你打電話嘅咧，通常都係我譬如我手機入邊有個電話，咁我打開就 揾佢。Tom 啊，咁樣即刻嚟我樓下，唔該。 喂，茂炮，我喺邊度啊？快過嚟咁啊！ 同我即刻過嚟咁樣。 咁我通常都話，我嚟唔到嗱，我幫你揾人啦。咁我嗌冇，我轉頭打俾你啦。咁我跟住嗌冇咧，我就即刻放出去噶啦。跟住再唔得咧，我就會話翻俾你聽，哎呀。花小姐真係唔好意思啦，今次就真係揾唔到車， 真係冇人肯接你啊！ 下次再幫你啦，好冇？ 咁、那個乘客咧都可以嘅，都接受到嘅，下次都揾翻你。但係如果你冇交底，等好耐都未復嘅話，咁變咗你失咗啲客咯。咁變咗，哇！咁二來咧，你聽電話咧變咗你冇息優。你有陣時咧，你放假或者成咧， 哇！其實係真係冇息優，點會有息優啫？ 你要將個電話 pass 俾人啊嘛。例如我哋早夜間一定係我舊時候好拍檔咧，就肯同你聽電話咧，就會有責任啲。 係。 咁例如我放假，我將個電話 pass 俾人，咁人哋嗰個唔會有責任幫你啊嘛，啲order你嘅，做咩要幫你維持啊？你做就都做唔到算咯。咁變咗你會流失啲客咯。所以後屘咧，我轉咗做替工，我啲客俾咗人之後咧，咁就會冇咁困身。嗰啲聽電話嚟講咧，佢揸住幾個。咁咧，嗰啲收入咧上過，因為我而家都有班嗰啲人 friend 嘅，過5万嘅。 嗯，係 啊， 羨慕啊！因為嗰時咧，我記得深圳咧有個叫咩的士哥嘛，即係話佢咧生存有道，咁啊又好識得做生意，咁啊周圍咧同嗰啲OL 又好熟啊，攞曬卡片俾佢哋啊，幾點幾點，即係服侍好周到啦。咁啊當然個人又好圓滑嗰啲啦，嚇，即係口甜舌滑嗰啲啦。就是一個月賺很多錢，跟住就成為同行的攻擊對象，即 係 話佢咧古古惑惑啊咁樣，即係就係咁唱佢咯。 啊，嗰啊唔知古語有道句叫做咩啊？咩叫做 乜嘢咧？第一個字， 第一個啊，你讀中文比較醒啲啊，即係話你叻嘅話，多人妒忌， 槍打出頭鳥。 唔係，不招人道是用錯、啊、 人怕出名，豬怕肥。 咁我係肥， 咁 咁 啲咩主持 我肥 啊？開口及著你嘅都唔知咩主持嘅， 最緊要大家開心嘅啫。 我講肥蘇呀， 係啊。 咁咁你再睇翻佢，佢嗰一日揾接近2000蚊，咁啊，所以都差唔多過5万啦。咁有啲咧。揾得最好揾嘅咧，就攞把刀出嚟搶啦！嗰一啲咧，點解最好揾嘅咧？ 即係咪而家近期咧，我見好多放蛇拉嗰啲係咪嗰啲咧？ 蘭桂坊嗰啲 係咯， 當然啦。 喂，你講開呢樣嘢，我真係要火火地啦！ 做咩事？咩事？ 我有幾次咧試過啦，就係喺有啲狀況啦，即係譬如喺蘭桂坊或者尖沙咀嗰頭啦。你係成程都等唔到的士，因為我問咗，即係我就問咗我另外一個朋友，佢都係好醒目揸的士，亦都係老行專，就類似你替嘅，成日都替更嘅，所以揸就揸，唔揸唔揸，睇波唔睇波咪唔揸咯咁樣。佢話：你梗係唔好截啦，係唔會有人停俾你嘅。佢話：因為佢哋會睇噶嘛，第一咩時間咩時勢，第二佢大概落雨，一落雨你就唔使截噶啦。全部去曬尖沙咀，去曬嗰啲全部車遊客、車外籍人士，有啲劏人㗎、啊，一到嗰啲時間劏人，蘭桂坊一夜晚要等車嗰啲就全部劏人啊！你唔使自己 嗱，其實就唔係嘅，佢啲咧專做劏咧，就一開工就劏到晚嘅，一開工劏到晚嗰啲咧，咁其實我都有啲識嗰啲咧，你估下佢幾錢收入？ 嗰啲如果咁樣劏法，冇10万都8万啦，係嘛？ 啊，果然犀利啊！即係嗰人工當然唔高，花家姐你哋啲人工高啦， 咪同啲高官人工差唔多啊？ 有啊，過10万噶啦， 一定10万啦。 嗱，你點解咧？你要夠膽去劏喎？點解蘭桂坊你拉極佢都仲有人做，冇價無他嘅，你拉咗佢。啊！放低千幾蚊擔保， 咪咯，咪就得咯。 咪日就開過啦嘛。 因為冇辦法，你如果蘭桂坊咧，你會清楚咧，一到嗰啲要截的士啊，即係啲人走啊，咩剩啊，又等陣嘢啲夾住條女又貓貓地啊。 哦。 百五去邊度？唔得，200、200、200、200、200、200咁樣搶嘅。 西隧去深水埗個標啊，幾廿蚊，連埋55蚊西隧都係81蚊到，可以開人300，集一聲翻嚟幾個字啫嘛。 哦。 即係你諗下啦，佢一開工就喺機場搶。一係就去港澳碼頭搶，跟住到夜晚蘭桂坊有機會就搶， 是啊是啊是啊， 但而家搶咧就已經係窄咗噶啦。我哋當年嗰陣時咧，即係我初入行嗰陣時咧，就差唔多10个都5个搶，因為點解咧？嗱，我哋以前啲地方咧多過而家嘅，而家又好焗死蘭桂坊啊！以前尖沙咀、佐敦都係，你入親去咧，前面嗰個冚，你唔冚。 啊、 我入行11.5啫嘛，我啊做11.5去黃埔，佢啊做100几啊，搶真啦，咁、 啊、 所以嚟講咧，我嗰陣時搶咧，我就講埋俾你聽，我11.5入行收入咧200零蚊租啫，咁咧個我哋啲油又好平，我哋話俾你聽，入油渣嗰啲咧，10个有7个都入紅油嘅，係啊， 係嗰陣時 你咪拉啦， 嗰啲 係啊，成本啊，即係而家講埋啦，而家冇啦，咁咧我一拍埋去，佢話。加50蚊去佐敦，加100蚊去深水埗， 或者是200元去哪裡，一個鐘頭都幾百元，我那時一晚收入都成3000元。 哇！ 喂，有時3000多， 係 啊， 逼你去搶，真係逼你去搶， 因為個個都搶，因為當年真係個個都搶啊！因為你唔搶，咁你咪 同埋嗰個年代，同埋嗰個年代係你始終係個市道好到個個都最緊要有車男，即係出手折就有啊嘛。 即係嗰啲又係咪股市好好嘅時候啊？ 股市好同埋 我入行已經未升得94、95。 夜場多嘛？ 係啊， 最緊要你 尖沙咀佐敦， 咪夜晚點啊？ 你大把馬攬，大把夜總會，咪咯，全部嘅話。 飲咗酒又揸唔到車。 夜總會咧就好中意九龍塘嘅，我哋都好中意車佢嘅，因為咧出去九龍塘咧嗰啲別墅有翻25元回啊，而家20元俾摩羅渣食咗幾蚊啦。咁二來佢哋好中意去嗰啲別墅咧，咁入咗去咧有啲私隱咧遮住咗之餘咧，因為嗰陣時嗰啲別墅咧就有啲好嘢玩，佢哋好中意去嘅。 係啦， 啊。即係唔知你有冇聽過水 床、啊、水 牀 啊，上面有鏡啊， 好似話肥叔特定咗有一 part 講鹹嘢個， 真係梗係啦， 最後嗰節 唔係呢個真係唔好講住， 你有冇 試過先？ 唔係我冇，你唔係問我啊嘛，而家問你啊嘛， 依啲咁好咁嚴情嘅嘢啱啦。 咁咧以前咧，我哋咧就好唔中意排咧，就排嗰間而家嗰啲咩大富豪，同埋中國城， 係 因為點解咧？望見佢好靚。跟一下埋你，咦？夏威夷嚟嘅， 夏威夷只可遠觀不可近視， 即係個個都唔掂。今日多數去咗花城嗰啲睇啊， 而家佢哋揸車啊睇女啊。 咦？啊，你 唔係嗰度多客啲啊？ 你又明白到啲大場嗰啲好多都唔得嘅喎。 係啊，所以而家都好多 唔 係 喎，即係我哋有一集咧，嗰位以前 一樓一鳳 做鳳姐嗰位，或者做過夜總會嗰位都話大場嗰啲好多唔得嘅，反而嗰啲 點解話唔記得咗添？ 大場嗰啲都唔係要嗰啲客嚟噶嘛，即係唔係嗰種噶嘛，同埋大場我都係年紀大嘅， 同埋做得依啲夜總會啊，好似我以前做麻雀館咧，偏門行業咧，冚唪唥咧都係叫做插姜啊，五鬼運財啊，遮你隻眼，即係例如佢要請啲 grip 翻嚟咧，就遮佢隻眼，咁咧例如我遮到你明明睇到，哇，好似花家姐。咁靚個，原來佢係夏威夷嚟嘅。哎呀，咁原來成日喺度幻想係花家姐咁靚喎。 咦，你都有陰陽眼喎，原來可以介紹。 唔係，你都鬼咁慢，你都鬼咁慢喎。 因為我哋嗰陣時 佢又好似夏威夷咁上下嘅啫喎。 係咩？ 夏威夷而家大佢一倍有多都同佢差唔多嘅啫嘛。 你唔好嘈住人哋啦。 唔係喎，我以為係阿 Moulin 姐喎。 几衰啊！真系夹埋人哋一齐笑我。 唔系玩烂。 讲到边头先？ 咁跟住嗰啲夜场啊，你讲。咁我哋嗰阵时咧，都有啲同啲夜总会小姐啊，唔系夜总会差唔多系妈咪啦，或者系有一啲马男嘅一楼一房挂钩嘅，佢哋而家上晒岸啦，我都识佢哋嘅。 即系打得交道咁啦，总之。 咁咧，例如我有啲客佢想搵，我就会车俾佢。咁佢就回翻啲钱俾司机。咁我通常我就冇乜点收嘅。咁啊得闲咁啊。新年會封翻封大利是啊，或者請我飲茶，咁啊唔係嘅，咁一個係互利互惠嘅啫，即係我有客介紹俾你。 哇，真係好多， 好多都有嘅。 呢個唔係淨係香港有嘅，其實好你好多遊客咧，你去到唔同地方，尤其是以前啊，泰國啊、澳門啊，甚至你去大陸啊，先生使唔使介紹你食嘢啊？使唔使揼骨啊？乜乜咁啊？其實嗰啲全部有掛鈎噶嘛，有回噶嘛， 有 收 回 噶嘛。 我要認真考慮下，我係咪要轉行啦？我可以喺的士度一路揸車到講。 你啱啊！你專即揸唔係啊？我話俾你聽，你有一個出路，我唯一覺得你一個出路嘅啫。你練熟一條路得噶啦，就係由呢個任何地方都好啦，去東頭灣道99。橫掂你咁熟嗰度得一條直路啫嘛，肯定會行錯嘅嗰度得一條路咁咪兜翻出嚟咯。 每程都收269， 係啦，每程269， 無論你幾遠 都係去東頭灣道99。 O K 喎，堅明過呢個 就係咁啦。 而家好啲嘅，而家咧， 但 係 中途撞車唔包㗎，嗰啲有咩傷嗰啲我唔會送你去醫院㗎。 而家咧就用 Google Map 啦，就易查啲啦。我哋當年咧冇咧，就會有本地圖。 係 咁，我哋咧通常咧啲客上嚟咧，我都會其實咧。各位乘客，其實你有啲咩心水嘅路程，不妨直言去講。咁好似我係司，即係我司機心，即係我係司機心態咧，我就好樂意話，因為你係消費者，你想點行都得㗎啦。咁我就好樂意嘅。咁你講，咁我又要顧嗰個路口啦，顧路面啦。你講咗俾我，咁我唔使諗啊嘛。咁我出去，如果唔係你想出去邊，咁啊，我又要諗你嗰度咯。因為通常咧，通常諗咧，你要用右腦嘅。真係唔好用左，因為左腦計方程啦。你用右腦一諗咧，例如 海洋公園就諗起嗰個位啦，跟住咧諗起，跟住幻想嗰條路點樣行嘅，一定要用右路嘅，就會比較快啲。咁你要訓練一下。 哎呀，咁我真係衰啦，我真係小人之心啊！我成日咧見啲的士司機問我嘅時候咧，咩行上路定行隧道啊嗰啲，我就會覺得。你擺明知道我唔識路喺度試我啦， 唔係我將個波拋 俾你。其實我都係咁，我覺得。 你都係咁諗啊？ 我都係咁諗。 唔係我將個波拋翻俾你啫。點解咧？因為而家香港啲隧道幾個收費係唔同嘅。咁咧，例如你喺澳海城過去港澳碼頭，嗱法例嚟講咧，就係攞最短路程啦，就一定行西隧。不過西隧咁貴，係 西隧 咁你未必會願意。咁如果我直接同佢講話行西隧，咁你以為我坤你？咁不如咁啦。拋個波俾你，你去揀。你西中意西咪西隧咯，你中意紅隧咪紅隧咯。我就唔係好介意嘅嚇。咁咁你即係你嘅心意講咗出嚟，咁我唔使諗啊嘛。咁我唔使諗，我出路口我可以顧到安全啦。如果唔係我出到十字路口，跟住買大細，實係買大開細嘅多數，買翻攤一二三梗係開四。咁你話死啦！咁啊兜咗你路，我又唔好意思啦。 明白啦，我哋唔好再有小人之心啦，以後。 咁啊，例如你 係咁嘅原因。 所以即係簡單一句嘢，路就自己揀嘅，聽咩節目都係 你 揀嘅。 唔 係 你係啦，你心水想乜嘢，你咪開心見成個司機講。咁你唔中意嘅話，咪大家再協商咯。如果唔係冇意思噶。嗱，我要顧你安全先，定係諗條路先？當然顧你安全先啦。咁法例嚟講，就攞條最短嘅。其實都已經勾嘅啦，咁你攞條最短，我要攞把車出嚟度喎，咁樣咁有啲咧專登考你噶嘛，我會同佢講嗱，博士都唔係樣樣都識啦，咁有陣時嚟講，我爭你幾多啊？不如咁啦，阿小姐 收少啲算 啊，係啦，你答開幾多啊？ 答開幾多係啦？ 咁佢有時都屈下你嘅，冇辦法，你自己錯咗先啊嘛，咁啊息事寧人就算啦。 唔該，即係馬後炮咁好撈啦，真係 唔 係 撈得咁掂， 即係掂啊！真係 花姐，你學下啦，冇咁白個人係嘛？ 咁唔係嘅，咁佢立場好啊， 真係好傾到唔想落車啊！係 啊， 係啊，佢立場好啊， 翻嚟再傾啦， 翻嚟再傾啦， 你翻嚟再傾。 好似馬後炮咁嘅嘉賓，你邊度揾咧？因為佢唔單止上嚟講古仔，仲咧即場。繳費做我哋嘅會員，所以咧真係好多謝你啊！咁我哋咧就即場咧交曬呢個二六九支票啊，佢有$300㗎嚇，咁我就係好似啲司機咁啦，好老實嘅，即刻咧找錢嘅，搞掂啦。 二六九啊，咁咧嗱，我以前咧揸的士咧就話。俾$1上去就270，跟住俾$10就280，就俾咗2300咁樣。 唔係喎，我見啲司機多數唔找錢嘅喎。 咁嗰啲係假嚟嘅啫，等你走咗佢咪又代多啲咯。 但我都廿一蚊咁去爭住咁。 得，冇問題。 爭$10先啊，爭$10。 冇 問題。唉，真係，快啲幫我哋宣傳幾句啊，唔該。 宣傳幾句。一陣間諗起啦，咁啊，有冇一台詞？嗱，花家姐啲節目好有保證。 係。 你未睇咧？就真的要嘗試一下看看個包你不捨得走 真的是識路啊他不單止做的士司機店做這個宣傳一樣那麼厲 害花家姐舊時在香港各個傳媒都做過的大傳媒小傳媒試一下看看 但我現在想揸的士多一點原來很好找 的好找但是你要受得啲壓力喎，12小時又好辛苦。 我哋做呢個台仲大壓力啊，不過咧，最緊要大家多多支持啦，咁樣好似阿馬後炮咁支持。 咁我都要跟阿花家姐學嘢噶，佢主持啲節目好得噶。 多謝曬，多謝曬。 梗係要啊！